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下班后，高伟去赴与神秘邮件主人的约会。半夜，郑川收到高伟的电话，高伟惊恐万分地说，他到达约会地点后，听到一个女人在叫郑川的名字。现在，林小月正在他的家里。 护士谭小颖走进了郑川的钥匙的住宅之后，明显地感到有异常的气氛。首先是郑川开门很迟，他背着药箱按了三次门铃，那屋里才响起拖鞋的声音。郑川开门后愣了一下，好像不认识他似的。每天上午到家里为他输液已经好几天了，而郑川这次愣了一下，才想起来他到来是怎么回事儿。穿过了客厅，两个人一前一后上楼，屋楼梯被两双脚踩得咚咚的响。穿着睡衣的郑川又回过头来望他一眼，似乎是再次确认他是谭小颖，是医院的护士，是他付出了昂贵的家庭的费用才请来为他输液的。进了卧室，郑川到床上躺下，谭小颖一边做输液的准备工作一边问， 你精神不好啊，昨天晚上失眠了是不是啊？ 郑川并不回答他，但眼睛望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说， 林小月去年死在医院，是你亲眼看见的？ 啊，是啊。 护士谭小颖对郑川又提起这件事感到奇怪，她说， 那天我值夜班，林小月输着液和氧气，我每隔半小时就去她的病房看一次。半夜过后，我走进病房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没有动静了，心跳呼吸都停止了，这有点突然，但医生说，心脏病猝死的情况那是经常会发生的。我们还抱着一线希望对他做了抢救了呢，但是最终无济于事。 啊、哦！郑川听得很专心，他接着说， 然后你们就将他送太平间了。 郑川提出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是在这一刻，他的耳边响起了医院手推车的声音。 谭小颖不解地反问说， 怎么了？这有什么问题吗？病人死了，送太平间，这太正常了。 郑川有点恍惚地接着问， 我想他万一没有真正的死呢，到了太平间他会不会活过来？ 他活过来会不会推开太平间的门就走了？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 别胡思乱想了，你住院期间发现隔壁病房有人，那也是错觉。 我后来反复调查过了，那天夜里12床病房绝对是空着的。 也许因为那病房是林小月住过的，你知道以后呢，便产生了幻觉了。 哦，是吗？郑川似乎不完全相信谭小英的解释，他不再说话。 护士谭小颖拿起了郑川的一只手，让他捏上拳头，用橡皮管扎在他的手腕上，然后在他的手背上消毒，准备输液了。谭小颖对输液的操作熟练灵巧， 他的手白皙柔软，手指很长。 30年前林小月就有这样的一双手。那天她正在溪边的石头上洗衣服，将满是肥皂泡的双手在溪水中浸了一下，那手在出水面的时候简直就像玉雕一样的洁净和透明。 她记得林小月对站在水边发愣的郑川问， 你老看着我的手干什么？ 郑川不好意思地移开了目光说， 我觉得呀，你的手要是弹钢琴会很好。 真的？ 林小月高兴地把手伸到他的面前，他要确认是否这双手适合弹钢琴。 郑川的心砰砰地跳，他想将这双玉雕似的手捂在自己的掌中。他的脸红了，这个时候他的双臂却像灌了铅似的弹不起来，他已经没法动弹，这双手在他的眼前光芒四射，捉住他就像捉住光一样的艰难。这需要等待，需要跋涉，需要神赐给他勇气。 是啊，接触到这双手，郑川用了足足2年的时间。郑川睁开了眼睛，输液管里的药液正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像记忆中渗出来的露水。穿着护士衫的谭小颖正坐在旁边看画报，她显得冰清玉洁。郑川突然为刚才见到他时便不怀好意地去请他喝早茶，感到自己很荒唐。 郑川从床上坐起来，谭小颖立即将枕头垫在他的背后，这样半靠着舒服一些。郑川让他把手提电脑替他放到床上。 谭小颖说，输液的时候还要工作呀？ 郑川说，不是工作，只是想看看电子邮件。他打开了邮箱，没有新的邮件到达。 突然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法，就是让谭小颖也看看林小月发来的邮件。 谭小颖好奇地读完了前3封邮件，然后说， 这是林小月写的？这简直写的就像诗嘛。哦，这样看来他是你的初恋了。 郑川感到有点羞怯，这种感觉他很多年没有了。他可以将一个陌生女子带到房间，然后可以漠不经心地脱她的衣服，还时不时地一边脱一边看上一眼电视。然而这个时候他的羞怯心却因为这几封邮件而闪了一下，他避开了谭小颖的视线说， 算是初恋吧，但准确的说应该是单恋。如果不是收到这些邮件，我还真的不知道30年前的他对我已经怀有那么深的感情。我们当时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从没有进入过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的恋情。 谭小英困惑地说，但是那些邮件怎么会在他死后才发给你呢？在医院的时候还有人给你送花，用的也是林小月的名字，你应该了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无法了解啊，也许有人在替林小月做这些事。郑川尽量的将这件离奇恐怖的事情解释得轻松，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谭小颖也受到惊吓。他没有将那封约会的短信打开了给谭小颖看，也是出于不让他太恐惧的考虑。昨天晚上高伟去慧灵寺赴约和回到住宿后的经历让他整夜的失眠，他第一次体会到魂不守舍的滋味。早晨迷糊中听见门铃响，开门的时候看见了谭小颖，他便暗暗地吃惊了一下，因为他突然从一身清纯的谭小颖身上看到了林小月30年前的影子。他局促不安，他拿起他的手书页的时候甚至有点站立，他不敢碰他，但愿意长久地看着他，他愿意让他知道他和林小月在一起的故事，向他倾诉，看着他凝神谛听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上午和他在一起有了重回早年的感受。他担心正在发生的事让他知道之后，他会因为恐惧而不来他这儿输液了。因为这一刻他强烈地想每天都能够见到他。谭小颖说，真有意思，你看谁在替林小月发邮件，谁在替他送花呢？只是林小月为什么不在生前向你表达这些早年的感情呢？为什么呢？ 我们都不善于表达呀，当时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心里有很多话，可是见面却说不出来了。 郑川顿了一下， 讲起了下乡的第一年之后发生的冬天的故事。那是一个赶场的日子，天很冷，飘着雪花，郑川照例向3公里外的小镇走。乡下的生活劳累而又寂寞，所以赶场的日子成为知青的节日。卖点鸡，买回油盐，这是正当的理由。如果连这个理由也没有，大家仍然从大路小路汇集到小镇去集市上挤一挤，也可以解解闷气。郑川也是逢赶场必去，因为在那里可以遇见林小月。有的时候远远看见一眼便错过了，有的时候面面相遇便可以打个招呼，这样林小月的面容声音可以让郑川保留到下一次见面了。然而郑川这一次却没有看到林小月，他在集市上挤来挤去，从镇东头到西头来回的游荡了好几遍，才从一个农民的口中得知林小月生病了，已经2天没有出门了，估计病得不轻。这个农民和林小月同一个生产队，他是郑川所在的生产队的一个农民的亲戚。但没想到这个消息促使郑川做出了重大的决定，这就是登门看望林小月。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他的房子。 他想给他买一只鸡和一些鸡蛋带去，这应该是病中非常需要的东西。然而口袋里只有一点零钱，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脱下了身上的那件军棉大衣叫卖。立即有不少人围过来，大家都说这个知青一定是想买棉大衣喝酒了。如果卖衣服给农民从来都很便宜，这件军棉大衣也很快成交。郑川拎着一只鸡和装有20个鸡蛋的篮子向林小月所在的生产队走。他穿得很单薄，因为鸡走，所以他的头上直冒软气，雪花落在头上瞬间便融化了，搞得头发湿乎乎的。10来里的路转眼就到了。经田边的农民指点，郑川在一片竹林中找到了林小月的住处，山西平原常见的茅草屋。推门进去后是厨房，里间是卧室，知青的房子几乎都是这样的。他对着里间叫了一声：“林小月。”然而他的回答显得非常的意外。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露在外面的脸显露出病态。他说：“你怎么来了？”郑川说：“听人讲你病了，我给你带点吃的东西。”几句话过后，他的心已经快要跳出喉咙来，他慌得不行。他赶快闪到厨房替他炖鸡。郑川做厨房里的事儿，手脚特别笨，从杀鸡打理到生火把鸡炖好，天已经快黑了。郑川说：“你下床来吃点吧，我得走了。”他看见林小月的眼睛有点湿，就更加不知所措。他走出了屋，听见林小月在背后喊：“天快黑了，你小心点儿，别跌到沟里。”雪还在下，他的脸颊发烫，他一点都不觉得寒冷。谭小颖听完郑川的这件往事，遗憾地说：“哎呀，你们俩当时怎么就不多说一点话呀？”从记述往事的电子邮件，到慧灵寺的约会，林小月的身影离郑川越来越近。然而奇怪的是，郑川开始有的恐惧到现在却是烟消云散了。他完全忘记了怎样去探究这件事的不合常理，而是整日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变得声音低沉，动作迟缓，仿佛坐在海边的老人在眺望青春年少时的红帆。40多岁，他老了吗？往事使人变老，往事是时间投在地上的影子，凝视他的时候，人便有了沧桑感。每天长长的上午，他梳着叶，对着一个白衣天使讲述自己的往事。那些他早已忘记的往事，像春草一样从地里钻出来，开始是一小片，接着便蔓延开去。郑川沉迷其间，其实除了谭小颖之外，他自己也是自己的听众，他身兼讲述者和倾听者的双重的角色。偶尔有电话把他带回了现实。喂，我是高伟。郑总，你身体好些了吗？昨天上面的领导来检查工作，和林副总做的工作汇报。嗯， 上面的领导好像对公司的工作不太满意。嗯， 知道了。还有别的什么吗？ 郑川心烦意乱地打断了高伟。 他知道有人趁他病休期间在公司兴风作浪。好啊，和我明争暗斗，你们还嫩了点儿。 他在心里骂， 国企的人事关系从来就很复杂，他对此已经是见怪不怪了。高伟说话被郑川打断，一时有点尴尬。 啊，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只是我自己最近老不舒服，从慧灵寺回来之后就感冒了，几天了还头疼脑热的，这倒没什么。但是你的办公室常常传出奇怪的声音，像是有人在你的办公桌上翻动纸页，有时候又像是一个女人在捂着鼻子哭。我每次推门进去，可是里边就什么都没有了。郑总，这事儿我没有对任何人说，不然公司里的人会说总经理办公室闹鬼的，这话传到外边去可不好听。不过我想，会不会就是那个古董花瓶的原因呢？那个绘在花瓶上的古代的女子，我现在真的不敢看她了，看久了会觉得她的眼睛在动。郑总，不是我迷信，这种被清代某座深宅大院里用过的东西沾染了当时的阴气，会对人有影响的。我想要不还是把它拿走算了。 你可别动它，张总对着电话说，那可是值钱的东西，什么阴气太重啊，你年纪轻轻的哪来这一套，一定是你自己疑神疑鬼，办公室没人怎么会有声音？没事儿，是你自己听错了。 郑川放下电话，在屋子里踱了一会儿步，然后坐下喝茶。 天已经黑了，客厅里的灯光照出了空档。一个家里如果只有男主人，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本来有商界的朋友请他去赴晚宴，但是他拒绝了。这几天他就想一个人待着，多少年来没有这个习惯了。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他倒是常有独自发呆的时候。高伟的电话使他想起了买那个古董花瓶的情形，那是在众多的古董中一眼就喜欢上这个花瓶的。古董店的王老板说，这是你的缘分，也许你前辈子用过它，所以呢，你现在一眼看见它就眼熟。郑川说，那我上辈子是某个府上的老爷或者是少爷了？嗯，我每天都有丫鬟往这花瓶一插花，是吗？ 王老板就说了，那可说不准，谁能记得上辈子的事儿啊？不过你这样喜欢这个花瓶，那就是有缘分嘛。这些话当时只是随口的玩笑，现在认真了，郑川反而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人如果真的有前世，那他曾经用过这个花瓶也完全可能啊。 但是人的今生记不住前世，那前世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是爱遗忘的动物，如果不是那件邮件，他连和林小月的经历都差点给忘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一生有点像掰苞谷，掰一根丢一根，最后仍然是两手空空。睡觉前，郑川坐在电脑前，想再读一遍那些神秘的邮件，那些30年前想听而没有听到的倾诉，现在他可以从邮件中慢慢的倾听。他仿佛坐上了一只逆水而上的船，到了人迹罕至的上游，那里满是逝去的时光，让他诧异而留恋。 电脑打开了，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郑川向护士谭小颖讲述了几十年前他和林小月等年轻人下乡时的艰苦生活。谭小颖走后，郑川又打开了电脑，他发现神秘邮件又出现了。 电脑打开了， 他惊了一下，新邮件又来了，仍然是林小月的邮件，寄信的邮箱仍然是幽灵邮箱。他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这封新到的邮件。 邮件名：往事之四。 人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有机会体会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还记得那夜的星空吗？那些像金黄色的蜂群一样挤满夜空的星星，又亮又低，仿佛要掉到我们肩上来似的。哎，那座碾米房你还记得吗？水轮机轰隆隆的声音，听起来像人的鼾声，因为我们离它很远了。我们在河边漫步，秋天打米的人很多，我的那两筐谷子要等到半夜才能打，这样与其在碾米房排队等候，不如到田野上去走走。你是专门来替我挑谷子去碾米房的，人多等候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漫步。唉，人生啊，大事和小事怎么区分呢？那夜的漫步应该连小事也算不上，可是它却留在了我的生命中。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夜的星星，它使我们谈起了很多很多虚无缥缈的东西。你说人要是没有眼睛，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天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星星。我说，哎，世界上有没有眼睛的生物吗？你说海里有啊，盲鱼，但是它有嗅觉呀，地上也有很多呀，蛇也是不用眼睛的。我说啊，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五官了。你说如果上帝再多给我们一些感官的话，也许我们看见的世界那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至少我们能发现古人们在我们旁边耕田纺纱，远处的山边还在打仗。我笑了，我觉得你的思维真好玩。物质不灭能这么解释吗？时空真的有很多层吗？像千层饼一样，我们被夹在其中的一层而不知另一层的事吗？我抬头望见流星划过夜空，它是否掉到千层饼的另一层去了呢？我们就这么走，我们漫不经心地说着我们的胡思乱想。河边的青草味、水腥味给人荒凉感，仿佛这气味来自另一个星球。而碾米房在远处传来低沉的轰隆声， 带给了我们人间的温暖。秋也凉了，我不自觉地将双臂抱在胸前，我说，那些星星离我们再近一点，也许就有热量了。你说我的感受可以写诗了。其实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诗人，时光流逝，人变得越来越迟钝。如今那夜的星空已经远去，其实它还在我们的头上，只是我们已经看不见它们了。我们成了海里的盲鱼，只有水温的变化使我们依稀记得星星的光和热。 郑川读完了这封邮件，久久地对着电脑屏幕发呆。他努力地回忆着那个星空的事情，但是已经很模糊了。在情感的经历中，女人的记忆总是比男人的要鲜明。这封邮件的记述让他再次蓦然回首。从那以后，他和女人的接触中从来没有过那种谈话，并且谈那种话题的时代也死去了。现在的人们不这么说话，就像流行歌曲替代了古典音乐一样。郑川进了卧室，上床睡觉。之前他将楼上楼下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这也是他当知青的时候养成的习惯。乡村的夜特别的黑，万籁寂静中偶尔的狗吠也让他心惊。他睡觉前必须反复地检查门窗关好了没有，这是一种本能的恐惧。上床之后一下子不能入睡。林小月的邮件让他感慨，要是他没死，他真是想见他一面了。从乡下回城之后就失去了联系，不知不觉的人就到了中年了。人生太快了，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迷迷糊糊之中，郑川突然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那是谁进了他的房子？他下了床，站在卧室门的后边，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有人在上楼，妻子出差了，佣人回老家了，这楼上楼下的房子除了他不会有第二个人呢。他感到毛骨悚然，他轻轻地开了卧室门，他走到门外向楼梯口看。漆黑之中，郑川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伸手摸到了廊灯的开关，灯亮了。与此同时，他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楼梯口。这是个年轻的女人，穿着白色的长裙，披着一条披肩，她背着光站着，这使她的面容不太清楚。郑川大声地说，你是谁啊？女人说，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来问一问，我给你的邮件你都看了吗？是林小月的声音。郑川突然感到恐惧，他想问，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但是喉咙里却是发不出声音，他像鱼一样张着嘴说不出话来。郑川在又急又怕中醒过来了，他的心砰砰地跳。他开了卧室的灯，好一会儿才从梦的情境中脱离出来。他听了听卧室的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然而这个奇怪的梦让他放心不下，他走出了卧室，开亮了各处的灯，将楼上楼下的空房间都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左荣正指着凌晨一点，在这夜半的时分， 郑川突然发现电脑还开着，他动了一下鼠标，屏幕亮了，上面是林小月的邮件，是自己忘了关电脑吗？ 夜半时分，郑川坐在电脑前给林小月敲了一封短信，键盘的啪啪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让人心惊肉跳。 他是在给谁发信呢？无论如何，这信必须发出，他再也不能忍受这恐惧的折磨。 邮件名：郑川给林小月。你的邮件我都读过了，我相信这是你写给我的，因为只有你才能知道我们30年前的那些具体的往事。但是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你工作的杂志社和你住过的医院都证明你已经死去了，这是真的吗？那么为什么我还会收到你的邮件？我不明白。如果你还在人世，我是愿意见到你的。回灵寺见面我没有来，因为我看见邮件的时候约会的时间已经过了，我的秘书带我赴了约。你看见他了吗？他来赴约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想替我做点事。你不要为这件事情生气，早年的事情我原以为已经忘记了，但是你的邮件将我带回了从前，我认为那是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时期。我没有想到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成天精神恍惚，我必须知道你究竟还在不在人间。郑川发出了这封邮件之后，长出了一口气。他关闭了电脑，上床睡觉，很快便睡着了。也没有梦再来干扰他。早晨起来，他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电脑，他迫不及待地调出邮箱一看，没有回信。他想，也许他还没有看见自己的邮件吧。趁着新的邮件还没有来，郑川将自己的邮箱密码做了更改，这样高伟就不能打开他的邮箱了。回灵寺约会的事儿，使他觉得高伟参与进来会让事情更复杂，因为女人和女人总是容易心生嫉妒。尽管林小月到现在为止只是一个影子，但她既然能写信，就还有着人的正常的感情。这种私密的事情，她一定不愿意让旁人参与的。郑川更改了密码之后，打电话告诉高伟说他已经换了新的电子邮箱，他的名片也需要重新印。将名片上的邮箱名换成新的。 高伟不解地说， 那你将原来的邮箱废了，是想避开那些奇怪的邮件来打扰你吗？ 郑川不置可否。 从这天起，郑川将林小月与他的联系的邮箱完全的隐蔽起来了。也许他预感到这事情不会轻易的完结，还会有什么邮件发给他，他完全无法预料。他决定自己来面对这件神秘的事件。他努力回想林小月当之青时的身影，以此来抵抗可能是来自一个死者的恐惧。 晚上8点，天刚黑， 他看见了林小月发给他的新邮件。 邮件名： 小月 给郑川。 你问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叫崔娟，是个很可爱的女孩。他以前在方城大厦上班，见到过你的名片，那上面有你的邮箱名，我就按照这个邮箱给你发邮件来了。 很多年没有联系了，青春已过，人到中年，能和你联系我很高兴，我还想见到你。今天晚上12点在你的办公室见面好吗？我等你。 郑川读完了这封邮件，他的头皮都发麻了。崔娟，那不是一个多月前死在地下停车场的那个女孩吗？林小月怎么会认识她？ 这说明他们都是死人。还有，怎么会约在半夜见面呢？正常的人不会在这个时间约会啊。他还说我等你，这说明他可以在半夜进入到自己的办公室。那只有鬼魂才有这种本领啊。 这之前，郑川对神秘邮件估计了两种可能。一，是林小月并没有死，这样他和他一见面就清楚了。二，林小月死了，有人在替他发邮件，那么这发邮件的人如果赶来见他，事情也清楚了。 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林小月真的死了，并且从刚刚死去不久的崔娟那儿知道了他的信息，所以才跟他联系。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离半夜12点的约会还有3个多小时。他去不去赴约呢？想到半夜去那座空无一人的写字楼，郑川胆怯了。但是那种时候进入电梯间就让他不寒而栗。他记起了在电梯间遇见的女孩，长发遮住了半边的面孔。她是死去的崔娟呢，还是林小月呢？他在大楼里到处游荡，从24楼废墟般的装修场地到3楼的步行楼的楼梯口，他鬼魅般的与郑川相遇。而今夜他会坐在他的办公室等他吗？如果他是死去的崔娟，是他把林小月引来的吗？能不能约几个人一起去赴约呢？这样郑川的胆子会大一些。但是转念一想，不行，这样也许就什么都看不见，并且自己有可能还会受到惩罚。郑川现在为自己向那个神秘邮箱发信讯问感到后怕了。如果他不联系，也不会发生这种骑虎难下的事情了。郑川心神不定地熬到了晚上11点，他决定还是去办公室赴约。他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不可能有鬼魂，绝不可能。他一定要去看一看，在午夜12点，谁会进入到那门窗紧锁的公司，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自己。并且，方城大厦这栋写字楼虽说晚上无人，但毕竟坐落在繁华的市区，他不相信在这现代城市的中心会发生闹鬼的事情。他活了40多岁。什么时候见到鬼了？要见面的毕竟是女人，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危险，只有见了面才能真相大白。郑川走出了家门，驱车驶出了这个高尚的住宅区。晚上11点，城市仍然是灯火辉煌，街上人来车往，这使郑川的心里轻松一些。不过，当他将车驶进方城大厦地下停车场之后，他开始后怕了。地下停车场的阴冷清静让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危险。他把车停在 F 区，关车门的时候，他往四周看。1个多月前，那个叫崔娟的女孩死在地上的情景在眼前闪了一下。硬着头皮在停车场的阴影中穿行，他看到了一辆一辆停泊在黑影中的车，像灵柩一样让人心里发紧。他来到了停车场的角落，上了几级台阶，沿着一条窄窄的巷道走到电梯门前，伸手按了按。 金属的电梯门沉重而悄无声息地开了。郑川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刻突然升起的恐惧是那样的强烈。面对着无声无息向他敞开的电梯，但没有敢向那狭小的空间走进去。那个白光照着的金属的小空间是那样的冷清。他想象着一个人走进去，那沉重的门关上，然后会发生什么事。这电梯会听话的在他要去的17楼停下吗？如果莫名其妙的在中途停下来，或者是进来一个人怎么办？已经快到半夜12点了，即使顺利地到达了17楼，用钥匙打开了公司的玻璃门，他要怎么面对黑漆漆的走廊和无数门窗紧闭的办公室呢？现在那里是个空无一人的地方，只有他的办公室不知道被谁将门打开，有灯光从屋里映出来。他敢走进去吗？郑川越想越怕，他站在电梯的门口，不敢往前跨出半步。电梯门仿佛不耐烦似的，又缓缓地关上了。郑川反身向停车场走去，一直逃命似的将车开上灯光明亮的街头，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失约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午夜12点，只有鬼魂才会在黑暗中等他。但是如果林小月真的要找他呢？午夜12点以后，他会不会到他家里来找他呢？他既然能够进入门窗紧锁的位于17楼的办公室，同样肯定也能进入到他的家。而他的失约如果让他生气的话，他会不会以他的骷髅的面目吓他半死呢？郑川将车在街边停下，他突然不敢回家了。家里头空无一人，他至少得将今天晚上躲过才行。明天看看邮箱里他会怎么说，然后再决定怎么办。郑川果断地将车开进了一家星级酒店，这是他会见客商常来的地方。灯光明亮，环境优雅，给人以安全感。在舒适的酒店的房间里，他一点睡意都没有，闭上眼便看见写字楼里他的办公室亮着一盏幽暗的灯，一个女人坐在那儿等他。他没法想象她的面容。他在床上翻了一个身，他又想起家里的情况。再过一会儿，办公室里的女人也许会进入到他的家里，穿过客厅，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进入他的卧室。突然响起的电话铃让他吃了一惊，谁会给他的房间打电话呢？他迟疑了一下，拿起了话筒。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酒店的桑拿室打来的，问他需要不需要按摩服。郑川接受了。这一次，他不是要可以提供性服务的按摩小姐来房间作乐，而是希望房间里多一个人，这样他感到踏实。很快，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来到了他的房间，他长发披肩，俯身给郑川做按摩时，那长发不断地遮住面孔，这让郑川心里莫名的紧张。他说：“你把头发扎起来好不好？”女孩笑了笑，把长发盘在了头上。一个小时之后，郑川感到身心都放松了，倦意袭来。他给他付足了小费， 让他离开。他迷迷糊糊地睡，但睡得极不踏实，任何一点声音都可以将他惊醒，因此他听到了走廊上的脚步声。这时候他开灯看了看表，凌晨3:15。这种时候谁还在外边走动呢？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